很久很久以后，我们才知道，当一个女孩说她再也不理你，不是真的讨厌你，而是她很在乎，很在乎你，非常非常的在乎你。这一句少女时代当中的话，你还记得吗？网络社交其实挺脆弱的，平常你我有千万个共鸣，但如果今天有一件事情我们看法相反，可能彼此就认为对方并不是很投得来的朋友。总之，现在表达个人喜好都是一件瞻前顾后的事，与其这么累，不如做自己更好。 我让思考放空，看你转身上路，温柔。当黑 靠着。 交集 最暖心的感觉莫过于我们随随便便说出来的话，有人认认真真把它听了，而且还那么做了。可能是因为太久没有被人温暖过，所以你会误以为那些错误的，那些身上以为有阳光的，就是爱情。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？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，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，看世事无常，看沧桑变化，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，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，虽然已没有他。走吧走吧， 人终要学着自己长大，走吧走吧，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，走吧走吧，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，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 就是在你浑身的缺点当中也能看到所剩无几的优点，然后呢告诉你你很好，你值得被人爱，也会拍拍你的肩膀抱抱你，让你注意脚下的坑，绕过去不要摔得鼻青脸肿的。每一句话里面其实都有爱，用心听就好。 天空下着细散的心情，为何我会等待一分一秒的过去？曾经我们约好在这一天愉快的相遇，我期待上天留下的结局。终于等待到你给我陌生的熟悉，感觉到的是你一脸匆忙的歉意，我们初次见面那份记忆远远留在心里，我相信上天写下了公平。心的幸福，拥抱着你。

滚淡，天早灰蓝，想告别天未晚。回味在似苦又甜之间，望不穿这爱昧的眼，爱或情借来甜一晚，虽都归还，何谓多贪？犹疑在似即若离之间，看不穿这爱昧的眼。只是梦却仍然很惨，天早灰蓝，想告别天未晚。 Sunshine every time you fly by. There's another one, your loving hand, I hate to see you go. My sweet summer's gone, she left me here with sand in my bed. She played me all night long, but I do it all over again. Oh, my sweet summer's gone. summer is gone.